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资深留学顾问孙立安老师，欢迎孙老师。 Hello 瑞丽你好，听众朋友好。 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早申请。对于美国学校的申请呢，孙老师也是非常的有经验，所以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早申请。那到底什么样的同学适合早申请，以及我们如果选择早申请的话，有什么注意的事项？那么如何规划等等？孙老师，其实我们提到早申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同学想到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国内升学的这种提前批的院校哈？那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同学，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一种申请方式哈？ 对的，其实简单理解的话，有点类似于我们学校的国内的独立招生吧，在美国的第一流的院校吧，他们也是提前的希望招到一些学生。因为这些学生他对学校是比较有忠诚的嘛，也会比较熟悉学校。 嗯， 那如果想申请提前批的话呢，因为美国大学它都是独立招生的，就每个学校都是自己去审核材料，所以它会存在先到先得的一个现象。那适合的学生来说的话呢，一般是这样的，就是申请大学它需要可以说三个维度吧。第一个就是平时的成绩，那平时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他肯定会有些优势，然后这也是基础嘛，申请大学的基础。然后第二个就是标化成绩如果在暑期之前，就十二年级开学之前，如果都已经考出来了，就达到了自己满意的一个成绩，并且学生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太大潜力了，对，这种情况是比较适合的。 就是到这个申请之前就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准备了。 对的是这样。对，因为美国它其实应该说就是申请制嘛，它的大学招生是申请制，所以如果准备好了，那就肯定是申请提前批。对， 它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提前去申请这个叫早申哈。 对，其实能赶上提前批申请的学生啊，就总体上来说是就平时成绩比较好嘛，就刚才提到的，然后他的标化成绩考出来的也很早，经常在十一年级下学期，最晚在暑期就已经考出来了。然后这批学生他总体的申请的量比较小，相对来说比较小，大部分学生还是会申请正常批的嘛。然后学校对于提前批的学生也不能说是照顾吧，但是他这些学生因为表现出来了对学校的忠诚，因为这是如果是绑定学校的话，这是唯一的选择嘛，就这些学生录取之后按照法律协定他是一定会来上学的，所以申请提前批的录取率相对也会显得高一些。对， 好。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提前批，有的同学或者家长会比较熟悉，有的可能也不是特别熟悉哈。孙老师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先做一个详细的概况的介绍哈，做个小科普，就是关于我们平常说的美国留学本科的这个早申请和它的分类。 对 OK。 是这样，就美国的申请总体上来说分两批，就本科申请，第一批叫做我们一般叫早申请或者早行动。那早申请的话呢，就是它又分两种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绑定性的，叫美国它一般简称叫 ED 啊 ，early decision。然后如果是绑定的话，就录取之后是必须是去上的，就只能去上这一所学校了，并且要把别的所有学校的申请全部撤回来。因为 这个是有约束性的一个申请。 对的，它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因为申请异地的话会签一个协议，三方，一个是学校的老师，一般是升学指导老师会代表学校，然后学生本人还有学生的家长，会有三方在上面的签字。对，然后提前批第二类的话是非绑定的，一般叫 EA。 一般更准确的翻译叫早行动吧，叫 early action、嗯、申请 EA 的话还可以同时申请其他学校的EA 或者是正常批，它没有约束力，就约申请 EA 的好处就可以更早的拿到结果，但是不一定非得去这个学校上学。 哦， 对，会有这样一个区别。 哦，一个是绑定的，一个是不绑定的。 对的。 那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学校给到的这个 ED 或者 EA 的申请的名额，会占到学校的录取的很少的一部分吗？ 啊、这问题非常好，但其实是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美国大学它是完全独立招生， 嗯， 每一个学校它没有人去控制它，然后每个大学它是怎么样去分配它的比例的，其实它是不公布的。 哦， 对，它是不公布的，就是有的学校可能会在提前批，比如说它今年最顶尖的大学，它一年比如说招500个学生， 嗯， 然后它提前批可能会招100个。到150个之间， 嗯， 对，因为这些学校也知道，大部分学生在9月份、10月份是很难准备好这些申请材料的， 嗯， 对，他确实需要时间，而且申请好的学校呢，还需要写推荐信，对，那推荐老师也需要时间，所以大部分的名额其实还是在正常批， 嗯 嗯，他只是在提前的去抢占一些生源吧，对， 嗯嗯，那尤其是像 ED 这样申请的话，那么这个学生如果是通过了他的这个审核的话，那么他决定发给他 offer 了，那么这个学生就注定是要去到学校了，可能就是说学校的这部分招生名额就是占用了哈。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如果是说准备去申请这个 ED 或者是 EA 的话，那这样的院校一般会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或者说是所有的学校都可以吗？还是说部分院校来有这样的一个申请机会呢？ 啊，对，这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嗯、 是基本上是这样，就大部分都是前50，或者前60的。这样的美国大学，这些学校呢，我们一般都会说， 就是在美国学校里边的前50、60， 对， 哦， 对，就是这些学校在美国都是超一流院校， 嗯， 对。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大概4000所大学嘛，然后4年制的大概2000多所，那么那其实前200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学校了，就是 top 10的学校了， 嗯， 对，但是执行分两批进行申请的学校这个政策的，基本上就是前50或者是前60这样，对，比较好的学校。嗯，普通学校其实比如100名呢，它其实就是正常批，对， 嗯嗯，那嗯，这些学校给到大家的这种专业呢，还是说跟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专业都能够放开，还是说一些部分的专业呢？ 啊，这个问题就很详细了，也已经非常专业了，嗯，对，确实有的学校会看一下专业，然后其实它其实不见得一定跟早申请或者正常批申请有关，它是有一些专业，比如说商科，比如说商科的专业， 嗯， 往往在刚开始入大学的时候啊，往往是不能直接去读的，往往会读一个叫什么呢？叫 pre-business， 就是类似于商科预科这样一个概念， 嗯， 因为美国大学的前2年都是通识课。都是学通识课，不管什么专业的，其实大家学的基本上都一样， 嗯， 那很多学校其实在入学的时候，比如说现在美国接近1/3的学生都选专业未定，就申请大学的时候可以选专业未定，叫 undecided， 嗯， 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并没有考虑好要学什么， 嗯， 对，就算已经报了专业的学生，按照美国数据统计，其实一年之后有50%的学生会换专业。 哦，50%这么多。 对，因为很多学生他入学的时候他只是说他去填了一个他感兴趣的专业， 或者家长给他提出的一个专业， 对， 不一定是他真正想要的啊。 对的， 嗯， 对，其实所以这个选专业的问题，它跟早申请还正常申请其实倒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就是说美国大学申请本身它就不是特别在意说一定选定什么专业，对，除非啊， 嗯， 是有的学生想申请一些学校的叫 honor program， 就是荣誉项目。 嗯， 对，这些对学生的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嗯， 对， 也就是说，他如果想成绩比较好，想参加并且能够参加这个早申请这个过程的话，那么他 一开始他想将来想读什么专业其实并不会有所限定哈，就是说现在不一定非得是说哪些专业有早申请的机会，哪些专业没有，这个并不明显。 对，其实因为他早申请或正常申请，他是大学的总体的一个政策，他并没有跟专业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对，那清楚。也就是说，其实早申请的很多的院校也是比较顶尖，或者说比较优质的哈大学。然后在这个时间做好准备的同学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哈。那么如果是说这个同学成绩比较优秀，那么他去选择早申请，一定是对他更好吗？或者说一定是比后面的申请更有优势吗？ 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很多学生啊，他容易受到同学的影响，就是他发现他同学在申请提前批啊，他有的同学就会比较慌啊，或者担心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其实要不要申请提前批还是正常批，就是看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其实就是有没有 ready。那有没有准备好的话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三个维度嘛，一个是平时的成绩啊，申请提前批的学生往往平时成绩接近是满分的这样一个成绩，对，在美国满分4.0，但甚至有的学生是4.1、4.2、4.3，因为他修了一些荣誉课，还有一些 AP 课，就美国大学先行课，所以他的 GPA 很高，就往往有这个一个特点，申请提前批的学生。第二个就是标化成绩，有没有考到自己理想的成绩，就比如说，那你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考 SAT， 他第一次、第二次都是接近1500嘛，然后第三次是，考的1550，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成绩，超过99.99%的学生。他考完之后，其实他心里就有感觉了，他就说他，哎呀，老师，我已经没有潜力了，就是我已经非常满意了，因为他这个成绩肯定是每个人都满意了，基本上是满分。所以，有优势吗？是有优势的，因为能赶上提前批的学生本来就是少数。对。但是有没有自己有没有准备好，我觉得这个更关键。对，就不要去美国读书啊，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第二，不要跟别人比较，一定要自己对自己有一个判断，我有没有准备好。 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同学，他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并且参加了这个提前批的申请。 对的。对，还有一个 后来呢， 他提前批的结果12月份就出来了。对，圣诞节前后就出来了。 嗯， 如果圣诞节前拿到一个 offer， 对于全球的学生来说，那都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对， 就踏实了。 对的。 但是刚才您提到另外一点也很关键，就是我们没有参加提前批的同学，也不要因为别人而感觉到羡慕，甚至造成自己的一种焦虑或者是着急。 是这样的。去美国的话，美国它是强调个人英雄主义的，就不要有我们的这样一个概念，而是说我有没有准备好。对，是我去读书，对，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美国大学也是独立招生的嘛。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就是提前批的申请的一定是有优势吗？ 是对的。就其实这个问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就为什么学校它设了一个提前批，是因为美国大学它存在一个报到率的问题，就是录取之后的学生有多少人来报到。它跟国内不一样，咱们国内最后只给一个 offer， 所以你比如说录取到传媒大学啊，那一定去读书的，对吧？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嘛。然后在美国不是的，美国的学霸级的学生他可能申请10所，那他有可能拿到，比如说平均来说能拿到5到6个 offer。 那很可能就是藤校里面有至少3个，他假设他拿到录取了，那他只能去一个学校。所以比如说哈佛的每年的录取率其实不到，报到率其实也只有70%左右。对，有很多学生因为他既有 Harvard， 他还有 Stanford， 他还有 Princeton， 他就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必须选一个。 对，所以对于学校来说，他设一个提前批，他就是为了招一些咱们叫死忠粉啊，就这些人一定会来， 非他不娶，非他不嫁的。 对的，这样学生的这样学校的名额，他就可以保证这些人至少肯定会来，学校的宿舍就一定会有人住，学费就一定有人来交。对，他是有这样一个因素，所以他对于这么死忠粉的学生啊，他肯定录取上面，也会有一些优势，对，会有优势。对。但还是像刚刚我们谈到的，就提前批的录取率高，一方面是因为学生本来就比较优秀，第二就是整体的申请量相对 正常批来说要少，要小很多。 嗯， 然后这些人他一定会来上学，所以总体上他的录取率高很多。 嗯，那同学申请的时候呢，他会存在比如说我也要申请几个学校这样的情况吧？ 对，如果是申请异地，如果是绑定的话，只能申一所， 只能申一所，那身上就身上，没身上就算了。 对呀，对呀。所以，因为如果申请同时申请两个绑定，那这个跟法律就是排斥的。 嗯嗯嗯， 对吧？因为他只能，他被万一被其中一个绑定的学校录取，他只能去其中一个。 嗯， 对。 那这个就存在就是学校比较处于主动的这个位置，就是学校是来选择学同学的。 一定程度上是这样。 那 EA 呢？ EA 的话是非绑定的，它可以申请不止一所。 嗯 但实际是从现实的操作层面来说，按照我这么几年的经验啊，就接近十年的升学指导经验，能做好一所学校的 EA 就已经不错了。对，很多学生如果申请两所，其实根本就做不到，能力啊时间达不到，因为申请美国大学材料需要准备的工作啊非常多。对，它是申请制，它不是考试制嘛。 明白。所以说这个机会可能如果有的同学抓到了并且申请到了自己理想的学校了，那么可能从大概比别人更早的可能大概12月份这个申请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对的， 对，就 对的， 就是确实我觉得从这方面可以算是一个优势，就是说他不会再一直煎熬下去。 是啊是啊，很多家长也是比较放心，所以也会鼓励学生去申请，至少申也可以申请一个非绑定的。对，先拿到一个录取再说。我这里可能想补充一点啊，其实提前批啊，咱们国内家长不用做太多的思考，不用太焦虑。其实这个政策，我个人认为它更适合美国的学生。就美国很多学生是不会申请绑定的，就他非常优秀，但是他不会申请绑定，因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被绑定的学校录取了，然后学校又没有给他全额奖学金啊，或者部分奖学金，然后美国人又普遍不储蓄嘛，他可能交不起学费。但是他又必须去上学，那他只能走贷款。他只能申请贷款。那这些学生，就美国很多学生，他其实他就主动放弃绑定提前批这样一个策略，他就申请正常批。他的好处是他可以申请十所，假设他申请到了六所，他可以比较这六所谁给他的奖学金更多。能明白我意思是吧？就所以美国学生他会更现实。美国学生他们在申请学校的时候，他不会把排名放在第一位，他会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很多不同的。 其实他不会觉得排名差不多的学校之间会有太大的差异，就是上下差不多，差不了太多的学校，他会觉得那学校都会不会有那种本质上的区别。 对的对的。我在那边，我在宾大读书的时候，我就问过很多同龄人，他们就知道前十几的学校那是非常好的。然后他们对于20以后的学校没有概念，他们就根本就不知道我在问什么。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们说我也不知道这些排什么名，然后我只知道这个学校是非常好的。然后他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看谁给的奖学金更多。对，跟国内情况不是完全一样。 对，这个也是刚才我特别想问的一点，就是说那如果申请，我刚才想问的是如果申请了这个 ED 或者是 EA 的话，那学校是不是有更好的奖学金政策或者更多的优惠给到这些您所谓的死忠粉儿？ 其实不一定，其实不一定。其实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在材料里面我们会需要如实的填写家庭收入。对，因为这些孩子是未成年人嘛，他们的监护人就是正常情况下是自己的父母。美国大学他会考虑家庭收入的情况，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有早申请的大学都是排名比较好的。那排名比较好的大学为什么排名比较高？很大一个因素是因为校友捐赠比较高，也就是学校的资金比较充裕。他们会，如果他们录取这个学生，会适当的考虑家庭的收入的一个情况。对，但是不保证一定能满足每一个学生完全的去免费去上学这样一个。 你说考虑家庭收入的情况来给奖学金吗？ 美国很多大学它有的是发奖学金叫 scholarship， 但现在大部分学校都发叫 financial aid， 叫资助。对， 相当于免学费这种，或者打折学费。 对，咱们可以理解为助学金吧。 助学金。 对，那他会考虑到每个学生的情况，当然这些学生要足够优秀。他要打动学校说一定要让这个孩子来上学。因为他判断这个孩子培养4年以后会发展很好，然后会给我们学校捐赠。对，能打动学校，学校才会愿意，就是不管他的家庭收入怎么样， 会完全的 cover 他所有的大学的费用。对，但不一定哦，有的学生就是拿到了一个半奖，那他、他的钱还不够怎么办，就会存在这么一个窘境嘛。 嗯， 对， 所以这就是他们考虑也不一定非要申请提前批而让自己被绑定而有这个拿不到全奖的风险。 对， 对，他的选择就没有了、在美国人他特别害怕自己没有自由的选择嘛。对，他如果可以拿到五六个学校的 offer， 他就可以，美国学生他甚至有的会跟学校去谈判的，去 argue 的，在美国这个是也是必须的一个技能，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要跟学校去争取的，说我拿到了多少什么什么 offer， 学录取通知书，然后我更想去你们这儿，能不能多给我一些奖学金？ 哦， 对。这个 思维真的很不一样、 对，这是正常的。 你要是给我发了这个学校的通知书那我怎么自己想办法，我也要去读。 对，这是正常的。我在宾大的时候、我第二个学期我自己还争取了$5,000呢、我就跟学校争取的嘛。对、这个在美国是很正常的。 其实体现出了一个人能力、 体现了自己的能力素养，然后也是我觉得也是自己他很鼓励学生去为自己去争取。对， 创造 对， 创造。 对，是这样的。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那我们对于申请这个提前批，那在美国读高中的这个美高的同学和咱们国内的同学去申请，他会有什么样的优劣或差异吗？ 这个问题也现在也是越来越普遍，因为确实去美国读高中的学生越来越多。对，其实客观来说是有优势的，在美国读高中是有一些优势的。最主要的优势就是美国的大学，因为它动不动都是100多年嘛，100多年甚至200年，他跟很多高中啊他比较熟，比较熟悉，他知道这个高中的教学水平怎么样，口碑怎么样。第二个最关键的因素是我觉得是一个信任，是一个信任、就是他们认可美国高中提供的成绩单，提供的成绩单是真实的，是准确的。对，他过于国内的很多高中不熟悉，然后国内的高中往往又没有一个系统，没有一个不能人为去修改的电脑控制的操作系统。 明白。 那很多成绩单真实性美国大学它有时候不太好掌握。对，确实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不过国内好的高中或者说是有出国历史的啊，每年都在出国的学生跟美国大学建立起来一些信任。比如北京四中啊或者人大附中啊这些知名学校，那美国大学也，而且美国大学每年也会至少来1到2次去高中里面去访问，慢慢的信任也在建立。对，我认为长期的话，国内的国际学校越来越多，国际班越来越多，建立起来信任之后，我认为大家是这个竞争还是公平的。对，目前确实从数据来看，确实在美国读高中的孩子申请结果更好。 好，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关于美国本科申请的这个早申请这个一些基本的概念，还有我们早申请的一些情况哈，院校的情况，同学的情况，孙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深入来讲解美国本科早申请的其他的，比如说时间的规划呀，还有申请的建议等等。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2.3 或者是 AM774 来收听留学时间，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点半、中午的12点半以及晚上的8点钟播出。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孙老师。 好，谢谢大家，谢谢瑞丽。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节目再见。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In your loving that tears down my walls, I wouldn't ready that.